攻读智慧篇第五章。那时一人有恃无恐，站在那些曾经压迫他轻视他受苦的人面前，他们一见不胜惊恐，惊奇他竟也意外获得了救恩。他们必将懊悔心伤的彼此叹息说，这就是我们曾一度讥笑侮辱过的那人，我们真糊涂，曾将他的生活视为愚狂，曾将他的死亡视为耻辱。他怎么也被列在天主的儿子中，怎么在圣人中也有他的份子？显然是我们偏离了真理的道路，正义的光没有烛照过我们，智慧的太阳也没有为我们升起。我们走遍了邪恶与灭亡的行径，穿过了无路的旷野，唯有上主的道路，我们却没有认识。傲慢为我们有什么用处？财富与虚荣为我们又有什么利益？这一切都过去了，像阴影，像即逝的流言，像在波涛起伏的水面上航行的船只，驶过之后无迹可寻，波涛里也没有留下船行的踪迹，不如空中飞过的鸟一去无踪。它鼓翼而飞，用力冲击，一路穿破轻微的空气，振翼飞过之后也不见飞过的痕迹。或如射向靶子的箭，穿破的空气立即复原，认不出它经过的路径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刚一出生既不存在，没有表现一点功德的痕迹，只在邪恶中消耗了我们的一生。罪人在地中说了这些话，的确，恶人的希望像被风吹去的糠秕，像被暴风刮去的薄霜，像被风飘散的云烟，像投宿一日即行消逝的旅客纪念。至于义人却永远生存，在上主那里有他们的酬报，在至高者那里有他们的照顾，因此他们要从上主手中得到荣耀的王位，华丽的冠冕，因为上主要用右手庇护他们，以自己的手臂保卫他们。上主必以祭愤来武器，武装受造之物来报复仇敌，必披上正义当作胸甲，戴上正直的判断当作钢盔，拿上无敌的圣洁当作盾牌，摩肩圣怒犹如利刃，整个世界都要跟随他来攻击愚顽的人。闪电的火箭必由张开的云弓射出，奔向靶子，由云架中将射出寒怒的冰雹，海水必怒号冲击他们，江河必四濑淹灭他们。全能者向他们一吹气，他们既如被旋风所吹散。不法的事要使全球变成荒域，邪恶要请赴有权势的座位。